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咁歡迎大家翻到嚟浩浩汤汤啦。咁而今日咧就有呢个我哋嘅主持人才哥，同埋我 Jeffy， 同埋咧今日有个特别嘉宾就系 Wingo 啦。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讲到呢个我哋三个嘅一个共同偶像，就系呢个罗素啊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头先啊听咗 Wingo 咧就讲点样佢自己点样接触罗素呢个人啦，接触点样接触佢嘅书啦，点样受佢嘅影响啦。咁今次咧就轮到阿才哥你咯。 吓， 系啊， 我就 叫你冇错。 我咧，其实我谂大概系中三左右啦。 中三左右啊， 我谂系。 咁就差唔多喎，同我系咪啊？ 都系 四五岁， 冇错，十四五岁。 系啊，因为咧，我应该咧就系我系中二嗰年咧 ，form two 咧就胆粗粗咁咧，先至走上去大会堂高座嘅成人图书馆。 嗯， 因为我系小六先至晓得去图书馆借书睇。小六同中一咧就兒童圖書館嗰啲咧，即係我中意睇嗰啲書咧，都差唔多睇得七七八八啦。咁、所以忍唔住就走上成人圖書館啦嚇。咁、但係咧嗰陣時就咩書都睇，咁中文固然係啦，但係英文咧亦都真係完全憑住呢、這個即係呢個興趣嘅驅使，就心口寫個勇字咧，就乜都借嚟睇。咁上次咪講過澳本海默嗰陣時咪講過光芒萬丈嘅隨時基金會嘅。咁、但係咧亦都咧。好似我睇羅素都可能係中文書先嘅，但係真係唔記得係邊本。 哦，咁其實即係話呢本書又係一種好隨機咁樣睇嗰本書， 隨機嘅咋。但係個問題咧，即係以我哋可能個即係始終我哋個性格都係相近啦，或者我哋三個都係啦，即係我哋係有好強嘅好奇心同埋求知欲，同埋我哋比較側重理性嘅分析咧。咁你即係凡係你咁上下嘅傾向嘅人咧，你一睇羅素咧，你就一定被佢吸引嘅。 冇錯， 你甚至可以話係折服啊！被佢所折服，咁我亦都好記得咧。其實阿 Ringo 都有講，我知道佢嗰啲 note 入面，即係佢話今日講咩咧。不過我都忍唔住咧，就要講咗先啦，因為唔緊要，佢大把嘢講。其實有兩樣嘢咧，我係印象好深刻嘅，就係一個咧，就係喺嗰啲書嘅序入面啊。嗰陣時好似我係睇《新潮文庫》嘅。啊！你又睇水牛 類似啦，係 啦。我新潮文庫啦，嚇台灣都係台灣噶啦。咁、但係咧，佢有一個講法咧，佢就係話：佢話如果突然間，譬如火星有人嚟到我哋地球，咁佢就想同我哋即係接觸，咁啊揾一個代表嚇。咁佢話咧，世間上係邊個人最能夠代表人類咧？咁樣樣，佢話呢個咧就非羅素莫屬啦。 冇錯，冇錯。 哇！即係嗰陣時，呢個當然係一個即係至高無上嘅榮譽啦。即係咁講係嘛？即係佢話即係人類咧嘅一個即係最優秀嘅代表，就個思想去到最高嘅境界咁啦。咁呢個我印象永世難忘，應該係大概中二嗰陣時咧睇到。第二個咧就羅素本人講嘅，咁啊不如由 Ringo 講啦。就係喂，其實考 Jeffy 又好，不考翻主持。 好啊，好啊， 就係話佢。即系罗素不生，佢系有三股嘅动力。 咁我记得呢个对知识 嘅嗰啲 fans， 我哋 对知识嘅追求啦， 系啦， 啱啦， 系啊，即系对爱嘅渴望啦， 系啦。 之后第三个咧，我有少少唔记得嘅，其实 我可以补充， 系 对人类嗰个苦痛 嘅同情啊 嘅。系啦，系无限嘅关怀， 冇错， 无限嘅关怀， 可以话系关怀啊、同情啊、怜悯啊， 冇错冇错 啊，都得，即系你话对人嘅苦难啊。 哦，其实我觉得两样好似喎，因为对人类嘅热爱咧，同埋对呢个同情，对呢个人类关怀咧。 嘅熱愛， 即係對人類嘅愛， 係 係啦。咁其實同呢個 你唔好忘記喎，佢第一個愛字咧，其實一個大嘅愛嘅喎，佢真係對愛情嗰個感覺嘅喎，即係我再招落去嘅時候咧， 係啦， 佢對情愛嘅追求係即係一往無前嘅啫，佢完全係義無反顧嘅， 冇錯冇錯， 係同埋我哋可以遲下再去傾嘅，引申落去咧，佢個做人嗰個嘅取態，即係佢對即係嗰個當前嗰個嘅客觀環境，就導致佢對某啲嘅學術啊、某啲理論啊、某啲社會嘅形勢咧，佢嗰個取態，到後來咧，再以社會環境唔同咗啊，客觀條件唔同咗咧，佢完全係我自己俾個名佢噶，叫 Sorry Sir 嘅，佢真係 Sir 嚟噶嘛，佢係爵士嚟噶嘛， 咁 佢真係成日就係推翻咗自己以前嘅好強烈 advocate 嘅嘢，佢都好勇於推翻嘅， 係咁即係 今日之我戰爭之我啦，係咪梁啟超定胡適講唔記得咗？ 咁即係咧，我頭先咧其實就真 真係被考起咗啦，因為突然之間問我啦，咁當然其實我都好深刻嘅，咁即係話其實三個，其實一個就係對一個知識嘅追求啦，對人類嘅熱愛，其實係整體嘅，即係所有人類一個同情啦，一個憐憫啦，同埋第三就對愛情嘅，即係咧就淨係對一個人 愛情嘅 追求啦，冇錯， 當然佢都大啲嘅，係啊，冇錯，佢係愛情 嚟 嘅，愛情嚟嘅，佢都愛情嚟嘅，佢好緊要嘅，佢愛情嗰個。 好啦，倒翻轉頭我就繼續即係民主 再考， 唔係咁邊本書係你嘅第一個接觸點，同埋即係你認為邊幾本書你最印象深刻啊？ 哦，其實咧，咁我就睇第一本就係呢個《幸福之路》啦。 啊，一樣， 一樣， 係冇錯， 係劍要翻 好啊嘛。Congress of Happiness 好似 係 Congress 係啊。我記得呢本我睇完中文，我就再睇翻英文，都好容易睇， 係 啊。 冇錯，其實點解會睇咧？就係頭先講咗呢個李敖呢個作家啦。咁其實係我朋友介紹俾我嘅，因為佢就話咧，哇呢個人好犀利啊！點解咧？佢就話原來呢個人曾經嗰陣時入過坐過監嘅。咁嗰陣時坐監嗰陣時咧，其實佢係俾政府去迫害自己啊。咁但係咧，佢甚至乎咧係受咗一啲酷刑去對待嘅。佢就話其實嗰陣時其實大家可能聽眾會覺得有少少恐怖啊，就話其實嗰陣時咧，佢哋係要剪嗰個李敖啲手指甲嘅。即係 哦，你話李敖唔係啊？ 敖唔係敖， 李敖，李 敖嘅敖 係啦，叫敖係啦，冇錯啦。咁佢就話原來嗰陣時咧係直情係要剪個李敖嘅手指甲嘅。咁但係原來嗰李敖咧，佢竟然就講咗句，佢就話：就算我俾人剪緊手指甲咧，但係其實佢都可以一路笑，一路可以同佢講嘢嘅，因為佢就話其實呢個快樂同埋痛苦咧，其實一種自己主觀嘅睇法嚟嘅啫。咁所以我嗰陣時就覺得聽咗個朋友講，哇！原來呢個人咁犀利嘅，咁所以我又睇咗李敖嘅書啦，咁同埋睇佢嗰陣時一個叫做《李敖有話說》嘅一個咁樣電視咁一個節目啦，其實就好似才哥我哋而家呢個咁嘅 節目， 冇錯係啊， 你點睇到啊？ 上網咯。 我十五歲已經上網 啦，已經 即係好後生啦， 好後生。 我嗰陣時揾都幾難揾嘅，我係好特別咁揾翻出嚟嘅，因為我係特登真係好想揾，所以先揾得到嘅。咁但係咧。點解嗰陣時會接觸到羅素呢？就係因為呢個李敖咧，嗰陣時佢就話啦，其實佢嘅又係啦一個偶像，就係呢個羅素，係佢睇羅素一本書，就係呢個《幸福之路》，而好影響到佢嘅世界觀。 哇！犀利， 勁！ 三代人啦，我梗係後生過李敖啦，你後生我啦，三代人， 三代人，三代 人。我鼓勵我仔睇，我仔都未睇。 但係我其實就講咗啦，咁我又問下大家咧一個比較深入少少道育嘅問題啦。因為咧，我哋就咁講話睇一本書就睇到好開心，咁就其實啲聽眾聽咗都唔知咩事啦。咁但係點解？睇咗呢本書咧，可以真係咁影響到Winko 啦，你嘅世界觀嗰陣時，甚至要睇到喊添嘅喎，即係咁可以感動。 嗱，因為我真係冇攞翻本書嚟睇啦，雖然睇過中文版，睇過英文版，但我記得佢都係其實係由佢，即係唔係一個好似阿資本的衝動又賣告白啦，咁邏輯性咁落去噶嘛？佢都係好似係不同嘅章節嘅，即係十八世紀嘅時候嘅人點解唔開心？跟住又有不同嘅 topic 咁啊。集結埋就出咗《幸福之路》嘅，呢個我幾肯定嘅。咁但係喺佢分析嗰個不同嘅事例，或者係佢推演出去嗰個嘅即係個方向嘅時候咧，你覺得係我睇嗰陣時就係一九八幾年啦，但係都完全都係好切實嘅，即係百幾年間啊，佢講翻佢嘅以前咧，都係完全。對應嘅，咁當然英國嗰陣時亦都係即係進步啲啦咁樣，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多個唔係，因為本書都好薄嘅，我記得嚇，咁即係好多嘢就 hit 到你嘅，即係 hit 到你自己。我其實我哋嗰啲少年維特嗰陣時，其實你哋更加係啦，十四五歲我就老咗少少，即係想一路思索嘅問題，佢真係答到你嘅問題啊嘛。即係你話入邊有咩章節，我就真係唔係好記得啦。嚇，咁係咪即係空閒係咪一個唔快樂的原因呢，他列了不快樂的原因嘛，他每點答回你是原來即所以就令到你個人 有個積極性啊，有個 drive 的，他很 to the point， 我記得是 因為他講了就話其實人基本上是 有得飲食，即是衣食足，其實就已經可以幸福的了，但他就說人為什麼不快樂呢？ 豬的快樂是不是他說的？ 是他 說的，是啦，所以我經常記得你是不是想做一個豬，是啦，豬的快樂可能是那裡，沒錯。 但是才哥你有沒有看過這個幸福之路呢？ 上嚟咧都有啲慚愧啊！其實我就攞過呢本書嚟睇，我屋企好似有添嘅，但係其實我係冇睇完嘅，即係我鉛嘅鉛冇睇完嘅。講出嚟咧就實俾人噓噶啦，俾人鬧噶啦，因為我覺得，因為嗰陣時我真係接觸到本書咧嘅時期啦，我已經睇咗佢唔少其他嘅著作。 OK， 咁咧我就然後鉛一鉛呢本書，我覺得入面講嘅嘢 熟熟面我都差不多，他不講我都知道曬㗎啦咁樣。咁所以我就冇正式睇完呢本書。但我最先睇佢嘅書咧，就係喺佢啲散文集嘅。佢其實寫咗好多散文集，係好精彩，即係文筆又好。頭先 Ringo 講過啦。咁但係咧，佢個觀點咧係好獨到。佢特別咧係推崇咧人嗰個嘅係獨立自由嘅思想啊，我哋叫 free independent thinking， 就係一個自由人啊。今日我都帶一本書嚟嘅。呢本書咧係我事後買翻嘅，其實我都應該係喺大會堂嘅圖書館度借嚟睇，但後嚟咧忍唔住我喺書局咧見到我都買翻，就叫《A Free Man's Worship》。咁都係一個即係幾有代表性嘅，即係佢話一個自由人嘅崇拜或者係即係佢追求嘅乜嘢咧咁。咁當然我話呢個係事後買翻咧，當然我個事後咧同大家咧就即係完兩回事啦，係1987年嘅。咁但係當然我睇嘅時期咧，大概可能係1970年啊時代，咁都17年後先買翻，你話係咪事後啊？嚇咁啊咁，但係咧就佢入面咧，我嘗試總結下，即係羅素喺呢啲咁樣嘅散文入面嘅好多觀點咧，點樣讀到法咧？ 好啊。 頭先我講到，譬如你話即係嗰個空閒啊，閒下，其實佢有一本書咧，其實仲有趣，佢叫做《In Place of》。idleness， 當時我覺得哇好正啊，真係，即係一個咁著名嘅一個學者，一個即係哲學家。但竟然有本書咧，就佢話係歌頌呢一個咧，就係即係懶懶散散啊。你知 idle 就即係話嚇，好即係話啲人啊，即係好懶惰啊，好懶散啊咁解。好 hea 啦，而家我哋嘅術語叫做。但係原來佢竟然係歌頌喎。咁後嚟我知道咧，原來中文有一個譯本咧，叫做咧閒散眾啊，叫做。 OK， 即係話就係歌頌閒散。咁佢原來有一句名句嘅，即係我後嚟咧就即係揾下揾下佢啲 quotation 啦。你知我就幾十年都最中意收集呢啲金句啦。佢咧佢一句説話咧就話 ：The time you enjoyed wasting is not wasted time。 啱喎，好 make sense 啦， 即係話你係中意去你所謂浪費嗰啲時間嘅。你嗰段時間其實你人哋旁人睇上嚟你就浪費咗，但如果你知道你係你享受嘅話咧。咁又點會算係浪費呢？咁所以我嗰本書咧，我係覺得好正啦，即係以十零歲嚟講。咁另外咧，當然佢係強調理性啦、科學啦、證據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其實佢有幾樣嘢都雖然我冇睇曬成本書，但係我從佢其他嘅散文我睇到咧，佢特別。即都有少少似咩㗎？你話去法住啦，即係法即係佛學咧。其實佢同佛家嗰個思想都係有少接近嘅。你知即係你知偉大嘅智慧都差唔多㗎啦。 冇錯冇錯。 其實佢都係強調咧，即係我哋好多時人生嘅苦痛都係在於執著。obsession 冇錯係 嘛？執著。咁就咧就即係無論係名啊，無論係利啊嚇，無論係物各種嘅物質嘅嘢啊咁樣樣咧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快樂咧，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你。不要咁執著對樣嘢都，咁另外我好記得嘅有一樣嘢咧，佢係特別，亦都係後嚟可能都俾人抨擊嘅咧，就係佢係特別講幾樣嘢，一個就 fear， 一個就 jealousy， 就恐懼同埋妒忌啊，係佢好講得咧，佢話人類嘅好多嘅劣根性咧，其實咧或者人世間好多嘅醜惡嘅嘢咧，都係來自呢兩樣嘢，一個就係你對唔知嘅嘢嘅恐懼。咁但系恐惧嘅时期咧，就好容易咧由恐惧产生咩咧？就系憎恨，憎恨系即系我啲广东话，憎恨，即系由 fear 咧就变咗系 hatred。咁当然佢特别强调嘅就系话，即系我哋而家讲，即系话系我群啊、他者啊嗰啲咁嘅嘢啦。就即系话，喂，我即系自己嘅一个家庭，然后一个家族，然后一个宗族，吓，然后一个民族，然后一个国家。但系咧，我哋系好强嘅排他性嘅，即系我哋自己人就乜都得。你係外人呢、啊、我就去之而後快咁樣樣。咁所以佢話人類好多苦難咧就係咁嚟嘅，就係呢種排他性。但呢種排他性咧，其實就係佢係一種恐懼嚇。咁佢話咧，所以人類如果你真係最後得到和諧嘅境界、和平共處咧，其實我哋要盡量克服呢種恐懼就 fear。當然嘅 fear 就係好多係 hatred 嘅根源。咁另外一個 hatred 嘅根源咧就係 jealousy 啦。咁所以咧佢係好。特別強調咧，妒忌呢樣嘢咧就係即係一個毒瘤嚟嘅。因為人世間盡量應該去除呢個毒瘤。咁當然，如果佢去到一個極致咧，就即係話其實大陸冇有咩問題咧咁樣樣係嘛？你大陸冇你就殺咗個姦夫，呢種就係叫 jealousy 啦。